咱爷俩这么一拥抱，哎，取暖，嘿，咱谈谈心，怎么样？爸爸，来，您给我让个地儿， 我待会儿。 待着你的。 对对对对，别， 你这这。真的 长， 我跟您说啊， 长， 我的天哪！就冲我爸您这脾气，我跟您说，您还能再活好几十年。 你刚才说，昨天三顿在哪儿吃的？ 我说三顿饭馆里啊。 饭馆偷吃客人的饭菜，对不对？ 怎么说是偷吃，我就捡两筷子，但是也挺饱的。我跟您说， 吃的好不好啊？ 太那大虾仁儿 啊， 吃的还好对吧？ 啊，是还可以。 那你吃那么好，为什么就给我带俩馒头？ 馒头这不，您不是好吃主食吗？您说了，您说您怕咸，咸菜不吃，给您点馒头是不是？唐乐、 哎、不孝子啊！ 不，这您别介， 老天哪，忤逆不孝啊！ 哎呀，您说您就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不流泪。哎呀，我说您也保存保存点体力啊，一会儿您再喊喊再哭啊，饿了还没吃的啊。得了，咱爷俩也别说别的了，我也困了。我先歇会儿啊，我先睡会儿。 嗯，气死我了，哎，气死我了，这家里头什么吃的都没有，我养这么一儿子干什么呀？我把他点了得了。 嗯，好好好，哎哎哎， 什么味儿啊？ 哎呦我的天，哎我这床着了，哎哎我爸爸，哎爹在哪儿呢？ 这儿呢， 哎快点快点，着火了， 这回起来了是吧？ 哎起来了起来了， 能开工去了是吧？ 我起来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不是谁点这么缺德呀？ 谁我点的？ 这王八蛋啊我的天，哎爹你怎么害我呀您啊？ 我没害你，我这是让你起来上班的，不行儿子，救火救火， 我赶紧这救火，我的天哪，您衣服也着了，快点、啊、 哎呦 我的天哪，得了这回被子也着了，枕头也着了，床单也着了，您看这怎么办吧？啊这下盖什么铺什么啊？这大冷天这不得冻死啊？哎呀您说您也真是，您怎么想的呀？啊这回得了，咱爷俩啊就光着睡吧。 哎你说你早点起床能有这事儿吗？ 哎呀，虽说这一把火把父子之间矛盾烧得越来越严重，但是眼下比这更要紧的还是接下来生活怎么办呢？既然儿子靠不住，那老子也只能就重操旧业喽。 养儿防老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、啊！你说这孩子这忤逆不孝，你说这逼得我没辙，我只能这重操旧业，偷点儿。哎，这会儿估计是睡觉了。进来，哎，这马车不错呀、啊，这我要给弄回去，这可以的。也不知道这车夫睡没睡。嗯，看来是睡了。哎呀，行，正好没人，嘿嘿，走喽，驾！ 哎呀！ 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这不长眼， 不留神呢，这位 干嘛呢？你 往身上就撞，这什么老 儿子？ 爸，您遛弯去呢？ 哼， 那个，你 干嘛来了？ 啊， 黑天半夜干嘛？你是不是要偷东西啊？哎，你嗓子不学好啊？ 哎，等， 你是不是要偷东西啊？ 啊，那个这么大半夜，您这脚好得这么快？ 啊！ 您出来干什么？ 那个我这不是晚上他这个这什么嘛？这个给人拉夜活